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抛开这个小插曲，火车上的旅程足以令人难忘。时下从上海到奉天是没有直达火车的，只能先由沪宁铁路从上海坐到南京，再从南京乘坐轮渡横跨长江天险，在长江另一边的金浦铁路上车，从浦口乘坐金浦列车到天津，最后再由天津到奉天。旅途不仅长而且曲折，寻常人若是在北京上学读书工作，家乡又在南方的话，那么回家倒腾一趟就得三四天的路程。一些江南地区不通火车，只能乘船或走路。不过如果仅仅在大城市之间来回，身家不菲又不赶时间的话，大可像岳定堂岳四少爷这样，趟趟都坐一等车厢，自然别有滋味，有时称得上享受。一等车厢里不仅有独立卫生间和化妆室，座位也都是红紫色绒面，三四张椅子围坐一圈，距离宽敞，方便同行客人在车上闲聊攀谈。刚刚采摘的鲜花就放在车厢两端，铁皮门一关，就将别处的喧嚣声都隔绝在外，还能闻见隐隐花香。至于餐饮，那自然也都是中西齐备，美酒俱全，不是普通车厢能比得上的。若说坐三等车厢远行是折磨，那么在一等车厢就是享受般的体验了。更何况林叔花的还不是自己的钱，这一路包吃包喝全是岳定堂掏腰包。他们一路从上海到南京，又坐船过江，再从南京出发前往天津，林叔这一路上就没停过在车厢里的摸索，要么去卫生间瞅瞅，要么去化妆室逛逛，甚至还有列车员看出他的好奇心，以为他是头一回坐火车，主动提出带他到别的车厢逛逛。换做别人这样东张西望，带着乡巴佬进城也是的好奇心，恐怕会被一些人轻视，但放在林叔身上却让人禁不住想要主动去帮助他。人与人之间就是如此不同。 先生，那边有空位，风景也好，要不您到那边坐，我给您送一杯咖啡过去。 好，谢谢。 列车员轻声细语对林叔建议，嘴角的笑容就没消失过，生怕高声说话惊吓了这个俊美青年。岳定堂低头看书，情节正到精彩处，懒得搭理林叔，由他四处折腾，只要不打扰自己。林叔起身坐在列车员说的位置，其实这里跟原先的位置也没太大差别，窗外风景也仅仅换了个方向，该有的田野山林一样不少，相差仿佛的景色，他们在从上海到南京这一路上已经看了不少了。真想要有所变化，那起码应该是过了黄河之后，也许还能在路过一些地方时遥遥看见山顶的皑皑白雪。不过林叔没有拒绝列车员的好意，他选择在这里坐下，端着一杯刚泡好的咖啡，准备闭目养神。一声尖叫突兀响起，堪比火车鸣笛，差点冲破云霄。其中惊惧之意令人闻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车厢之内，所有人猛地循声回头，这尖叫声是自一等车厢的化妆室里传出来的。列车员从餐吧那儿拿了方糖，在回来给林叔的路上，正巧离化妆室咫尺之遥，这声尖叫直接吓得他腿软，手里的方糖也跟着一块块滚落在地上，四下散开。时间回到一小时之前，林叔兴冲冲参观过化妆室，过了半小时，坐在一等车厢的张女士想去化妆室补个妆。他觉得自己今早出门太匆忙，脸上粉底可能还未化匀，导致路上总有人频频朝他看，所以前脚刚从南京上车，让同行的佣人放好行李，他立马就朝化妆室走去。但有人比他更快抓住门把，是火车上负责清洁的杂役。 小姐，化妆室刚刚在上一站被用过，里面还需要打扫片刻， 请稍等几分钟，再进来使用。 说罢，拿着扫把就进了化妆室，反手把门关上。张女士只好折返回座位，等来等去，坐立不安。回想那杂役没有点头哈腰，态度颇为倨傲，又觉不爽快，忍不住生出与对方理论服务态度的心思，便起身朝化妆室走去。时至今日，虽已是民国社会，号称文明开化，但人心深处的上下尊卑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如在这火车里，一二等车厢的列车员还会主动与乘客报站，三等车厢的乘客则完全没有这等服务，只能靠自己看和记。这张女士既觉得杂役对她不恭敬，便想用言语让那杂役好生长长教训。可惜方才对方低着头，没能看清她的模样，否则张女士早就投诉去了。等张女士重新来到化妆室时，发现门是虚掩的，那杂役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女人背对着她趴在化妆镜前小憩。张女士一眼就瞧出来，这女人身材细长高挑，衣裳既不贴身也不合体，就连休息的姿势也太过于粗鲁，绝不像是一等车厢的乘客，指不定是买了三等车厢的票，又通过什么法子溜达过来，趁机进化妆室占便宜的。他心下有气，出声呵斥： 哎呀，你不要在这里休息，会打扰到别人的。 对方睡得太死，又或者不想搭理张女士，竟一动未动。张女士越发来气，忍不住上前推了他一把，对方还是不动。 我与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张女士性格泼辣，直接上前揪住人家的头发，烫卷的半长头发竟然哗啦一下被她整片揪起来。张女士用尽毕生功力发出的尖叫声足以响彻一二等车厢。林叔不是第一个赶到化妆室的人，虽然他的座位距离化妆室不远，但自由比他更爱凑热闹的，在尖叫声炸起之时就已经第一时间凑到化妆室门口。当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时，许多人都瞧见瘫软在地上的张女士，以及被张女士抓在手里的一把假发，还有趴在化妆镜前依旧动也不动的男人。张女士以为自己把人家头皮给抓下来，实际上她抓下的只是一顶假发，而假发下面这颗脑袋和发型自然是个男人，男人身上却穿着女人的裙子。这么大动静下竟然还沉睡不起，傻子都看出问题了。张女士吓得面色煞白，瑟瑟发抖，连手里捏着的假发都忘了要丢掉，更不要说是上前查看了。还是一位胆子大点的男乘客伸手去探那人的鼻息。 死了、 短短两个字让围观众人呼啦一下往后退开，外围的好事者差点被挤到，又是一阵小小的骚乱。刚刚给林叔递方糖的列车员欲哭无泪，他好不容易打通关系弄到这差事，还没高兴两天就摊上这等变故。这火车自打通车以来也从未听过发生此等凶案呢。他壮起胆子上前，后面有人推开他： 来，让人让让，我们是警察，让我们进去看看。 列车员回头，说话的是那个很漂亮的年轻人，刚刚他准备把方糖送过去，没想到这年轻人斯斯文文，又穿着便装，竟然还是个警察。 车头，车头，都出人命了，快去让火车停下来呀，这还继续开，要往哪开呀，谁敢坐呀？ 列车员被推搡着跌跌撞撞退出人群，他也不知道跟谁汇报去，只得呆呆地在那站着。林叔和岳定堂却已经来到那个死去的男人身旁。 是你先发现他的？ 对，是那个杂役，肯定是他杀了人。 什么杂役啊？ 就大概半小时之前哦，我来化妆室想补个妆，有个杂役跟我说这里要打扫不让我进，结果我再过来就看到这个女人趴在这里了。 老岳，尸体情况怎么样？ 脖子有勒痕，胫骨被人拧断，他杀无疑。他穿裙子戴假发，但裙子非但不合身，而且扣子都没扣好，丝袜也穿反了。 假发一扯就落下。这样的穿着，别说混进火车，就是走在外面都会引起众人瞩目。 岳定堂起身道，他将刚刚翻看尸体的手套脱下，很显然宁可不戴手套也不想再碰尸体了。 哎，对对对对对，刚才我去抓他头发的时候根本没有用力，他的头发就脱落了。哎呀！ 张女士回过神，连忙将手上的假发扔掉。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死者这身打扮是死了之后才被人换上，凶手给他换上衣服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尽可能拖延别人发现尸体的时间，为自己争取逃走的功夫。 火车前方到站是哪里？什么时候？ 哦，前方是蚌埠，到站还早。 南京到蚌埠大约6个小时的车程，这列火车刚刚开出1/3左右路程，还远未到落站点，也不可能如旅客所说的那样突然停下来，即便闹出人命也只能把事情报上去，等到站了再处理。林叔亮出身份，让闻讯过来的几名列车员和杂役帮忙疏散人群，恢复秩序，将张女士扶出去。死者身上连衣服都是被人临时置换的，自然不可能还留下什么东西，唯一的线索就是张女士刚刚说的那个杂役。如果那名杂役不是凶手，那么死者肯定是在他离开之后才死的，否则杂役早就跟张女士一样闹出动静。林叔显然跟岳定堂想到一处去了。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